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47集，在大火鸡看向自己的时候，傅文铎神色冰冷，随时准备动手。但大火鸡看着傅文铎居然没什么反应，似乎并不是那只被傅文铎打得半死的火鸡。一鸡两人就这么对视着。下一刻，大火鸡突然动手，扑闪着翅膀飞向唐默。傅文铎脚下一蹬，眨眼间右手变成一把漆黑的利器。唐默收起小阳伞，将伞尖对准大火鸡的胸膛刺了过去。傅文铎的动作比唐默更快，他一个闪身到了大火鸡的面前，举手便要劈下。然而傅文铎的手距离大火鸡的脖子还有十厘米时，一道砰的声音响起，空气中出现了一道无形的屏障，将傅文铎挡在外面，让他触碰不到大火鸡。傅文铎一惊，借力向后翻滚一步。唐默见状更加警惕，他一个侧身躲过大火鸡的攻击，同时来了记回马枪刺向大火鸡。就在他即将刺到大火鸡的时候，空气屏障再次出现，一道清脆的铜声同时在唐默的耳边响起。 叮咚，玩家唐默触发丧心病狂弑母之徒效果，获得惩罚天打五雷轰。 轰隆隆，一道银色闪电从天而降，晴天霹雳狠狠地砸向唐默。唐默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只能下意识地举起小阳伞挡在自己的头顶。这道雷劈在小阳伞上，顺着小阳伞的伞骨落下，剧烈的银色电流从唐默的身上穿过，唐默整个人一僵。电流过后，他喉咙里一甜，唐默将这口血硬生生吞了下去。大火鸡趁机抱了上来，他用一双肥美的鸡翅膀把唐默揽进自己的怀里。 哦，我的孩子，你终于从壳里出来了，妈妈可想你了。 唐默被雷劈得浑身僵硬，他根本没力气把自己从大火鸡的怀抱里挣脱开来，只能面无表情地被他这么死死抱在怀里蹭。大火鸡抱着唐默就像提小鸡崽一样，拉着唐默的领子就要把他带进超市。 咕咕咕咕咕咕，我可爱的孩子，你的哥哥姐姐们等你等好久了，你们兄弟七个人就你和弟弟最懒，死活不出来，现在你终于出来了。咕咕咕咕咕咕。 唐默已经回过神，他手掌撑在地上，一个用力挣开了火鸡的桎梏。大火鸡扭过身子，歪着头疑惑地看着唐默。 哦，我的孩子。 唐默深深地看着大火鸡，过了几秒，他终于认命，确定自己已经被拉进了一个奇怪的现实副本。唐默刚才那一脚并没有踩碎大火鸡的孩子，因为他就是大火鸡的孩子。唐默踩碎了蛋，他变成了破蛋而出的小火鸡，无法使用异能，甚至不能对大火鸡动武，否则唐默就会被天打五雷轰。唐默深吸一口气说， 走吧，我自己会走。 大火鸡咕咕地叫了一声，扭着屁股高兴地在前面给唐默带路。忽然一道清脆的咔嚓声在唐默的身后响起，唐默身体一僵，飞快地转过头，只见超市门口，高大英俊的男人看着唐默微微一笑，他将自己的脚从破碎的鸡蛋壳上抬了起来，看向大火鸡。 现在，我算你的孩子吗？ 大火鸡先是愣了一秒，接着以扑向唐默的速度和姿势，再次热情地扑向傅文铎。 咕咕咕咕咕咕咕，我的孩子。 叮咚，玩家唐默、傅文铎触发支线任务，破蛋而出的小火鸡正式进入现实副本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鸡窝， 请玩家跟随热情的大火鸡进入你们的鸡窝，正式开始游戏。正式开始游戏。 又肥又胖的大火鸡挺着胸脯，高兴地带领自己的两只小鸡仔进入超市。唐默和傅文铎跟在大火鸡的身后，他们很配合，自己主动地往前走。唐默悄悄地看了眼傅文铎，忍不住问：“为什么？”傅文铎双手插在口袋里，听了这话，他转头看向唐默。他知道唐默的意思。傅文铎想了会儿，给出答案：“ 他刚才说一共有七个孩子，你是第六个，还有一个没有破壳。这是一个七人游戏，除了你，已经有五个玩家在超市里等着了。无论如何，你都需要第七个同伴。” 就像两人曾经参加过的铁鞋匠游戏，在铁鞋匠的现实副本里，玩家一共分为两组，一组需要参加开心问答获得鞋油线索，一组要去寻找鞋油。前者只需要一个玩家就可以进行，最低人数为一人，后者因为鞋油是玩家们的血融合而成，所以必须有两个以上玩家参与，游戏才可以进行。这个大火鸡副本也差不多，必须得有七个玩家才可以开启游戏。但傅文铎根本没有触发支线任务，他没必要主动进入游戏。傅文铎为什么要进来？唐默没有把这个问题问出口，他猜到了一个答案，这个答案令他有点感动，又有点自我检讨。换位思考，如果是傅文铎被拉进大火鸡游戏，唐默有五成可能性不会跟着他进来。他们是队友，但一个未知的黑塔游戏实在太危险，唐默不会轻易进入。但思考很久后，他可能还是会进来，因为他有国王的金币，实在不行就弃权，他有这样的保命手段，可傅文铎没有。唐默定定地看向傅文铎，后者也看向他。片刻后，唐默笑道：“ 加油。” 没想到唐默憋了半天说出来的会是这两个字，傅文铎的脸上露出一丝惊讶。很快，傅文铎说：“ 嗯。” 进入超市后，大火鸡大摇大摆地穿过一排收银台，进入超市的内部。这家超市实在太大，光是收银柜就有100多个，长长的，一眼看不到尽头。唐默和傅文铎小心翼翼地跟在大火鸡的身后。进入游戏后，两人都无法再使用异能，但他们可以使用道具。唐默握着小阳伞，警惕地看着前方的大火鸡，防止他做出什么突然的举动。走在前方的大火鸡高兴地摆动翅膀：“ 我可爱的孩子们，我们终于到家了，咕咕咕咕咕咕。” 两人一鸡穿过冷冻食品区，走进超市深处的肉类食品区。唐默脚步微微一顿，他鼻子动了动，忽然转头看向傅文铎。傅文铎也和他一样，正拧着眉毛，仔细地闻着空气里的味道。两人几乎是同时闻出了这个奇怪的味道是什么。两人沉默下来。他们再往前走了几分钟，满地的碎尸和鲜血就落入眼帘。唐默的喉咙里翻涌起一阵酸味，他强硬地把这股强烈的呕吐欲望憋了下去。傅文铎的情况要比他好许多，大概是以前在战场上就见过很多尸体，他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愕，很快就恢复了平静。两人的前头，那只热情的白色大火鸡仿佛什么都没看见，他走上前，一脚踩在一颗滚圆的眼球上，眼球被踩碎，鲜血四溅，血液溅在大火鸡的鸡爪上，溅了满地都是。地球上线后，唐默见过很多尸体，甚至见过怪物吃人的场景，但他从没见过这么血腥的一幕。超市的肉类食品区，铺天盖地的全是血。 天花板上，冷冻柜上，地上，鲜红的颜色无比刺目。在血泊中间，还有许许多多零碎的肉块，它们仿佛是被什么东西活生生撕烂了一样，被撕成无数小片。大火机一脚踩上去，就是嘎吱嘎吱的声音。唐默和傅文铎站在肉类食品区前，久久没有往前走。大火鸡扭过身体，歪着头说： 咕咕咕，孩子们。 唐默深吸一口气，迈出脚步，踩在鲜血里，跟上大火鸡的步伐。唐默握着小阳伞的手更紧了，他的身前，这只大火鸡路过一个大冰柜，一只残缺的手臂挂在冰柜上。大火鸡咕咕一笑，将手臂扯下来，放进嘴里，嘎吱嘎吱地嚼了起来。大火鸡一边嚼手臂，一边说： 我的孩子们，终于都出生了。妈妈给你们准备了好吃的虫子。咕咕咕咕，都是特别好吃的虫子。我的孩子，你喜欢吃虫子吗？ 大火鸡扭头看向唐默，唐默面无表情地说： 喜欢。 大火鸡一口咬下手臂上的手指，嚼巴着说： 果然是我的好孩子，你乖乖等一等，等找到你的哥哥姐姐，你就可以吃了。咕咕咕咕咕。 没有异能，仅凭借身体素质和道具，唐默实力大跌。他靠着傅文铎走，一旦出了意外，他们两个好互相照应。大火鸡吃完这只手臂后，把碎骨头丢到一边，他扭头再看向唐默，似乎是很满意这个孩子。他说： 我的好宝宝，你喜欢吃什么虫子，妈妈给你。 就在大火鸡走到牛肉区和猪肉区的交界处时，异变突生。唐默和傅文铎微微一愣，下一秒两人以极快的速度往后倒退，眨眼间就逃了10米距离。大火鸡的脚下，一颗炸弹轰然炸开，肥胖的火鸡被这可怕的冲击波击飞，整只鸡撞在了天花板上。它砰的一声砸在地上，扭了扭屁股，恼怒地爬起来。 是谁竟然敢偷袭我？ 话音刚落，大火鸡的翅膀扇到牛肉冰柜的玻璃，轰然，玻璃破碎。无数只细小的银针从冰柜下射出，直直地射向大火鸡。大火鸡一惊，举起两只鸡翅膀挡在身前，那些银针砰砰砰地砸在它的翅膀上，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，不给它任何喘息的时间。当大火鸡被这些银针暗器逼得往后倒退一步，一只小小的玩具卡车从猪肉冰柜的下方晃晃悠悠地开了出来。唐默站在远处惊讶地看着这只玩具小车，这真的只是一只玩具小车，是学龄前儿童经常玩的那种小卡车。经过刚才的炸弹和银针，唐默已经猜到这种攻击手段肯定不是怪物和地底人能够做出来的，这是玩家的手笔。但他一时间想不出玩具小卡车这样的道具能有什么作用。紧接着一道震耳欲聋的声音回答了他的问题： 哔哔哔哔，请注意倒车，请注意倒车。 小卡车的车头灯骤然亮了起来，熟悉的声音在超市里响起。听到这个声音后，站在小卡车后方的大火鸡怒道： 这是什么东西啊！ 唐默看到大火鸡在说完这句话后，突然以僵硬的姿势向旁边退让，他显然是不受自己控制的。他一步步动作奇怪地走到墙壁旁，与此同时小卡车开始倒车，他滚着小车轮撞在了一个红色按钮上，咔嗒一声，按钮被按了下去，一把锋利的刀从墙壁上弹了出来，直直地对准大火鸡的胸口。大火鸡扑闪着翅膀，可他的双脚不受自己控制，在请注意倒车的声音中，他慢慢走向墙壁，走向那把对准他的尖刀。 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